最新的音乐，听起来多么愚昧，你武装的防备，上帝的是谁，靠近我一点点，是不一样的世界，暗示着我的肩，我用生命为你加冕，夜太美。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萧敬腾的《王菲》，接下来呢继续带你听听看戴佩妮。华语乐坛呢从来不缺能够唱的人，缺的是有个性的音乐人。继续来听听看女生里面呢我很喜欢的也很有自己特质的戴佩妮，听听戴佩妮带来的这一首《游乐园》。 只有音乐，没有欺骗。嘿，一条粉，欢迎来。

北京时间14点整。